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邰正宵199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千纸鹤》。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歌呢，是来自40年代的一个歌曲的改编，歌名叫做《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呢，蔡琴还有徐小凤都曾经翻唱过，当然你不要误会是李克勤的那个粤语版的《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听起来词曲呢意境非常的优美，甚至带一点点淡淡的忧伤。这个歌呢，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版本是来自2008年郁可唯的演绎。而郁可唯呢，在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参加快乐女声。 来听他当年这张翻唱专辑《百乐门》当中翻唱的《月光小夜曲》。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亮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 郁可唯的《月光小夜曲》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2006年杨培安的歌曲《我相信》。这首歌的作曲是陈国华，而作词是一位大家叫做刘余瑞，他曾经创作过王杰的《回家》，还有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小虎队《放心去飞》的歌词。而这首歌当中呢，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 好开烦恼，勇敢的

I could. But here I lay now, sick and so confused. Was it no lie or was it all true? 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记者从北京市社保中心获悉，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工作开始启动。备案前，参保人员应确认所选择的异地医院属于全国异地定点医疗机构。本月，除西藏外，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省份均整体或部分接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系统。160余地区的1140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全国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可以在社会保险网上查询系统上查询，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备案完成后次日生效。北京晚报消息，记者了解到， 支付宝11号正式上线集估分、查分、全志愿等众多服务于一体的高考后综合服务平台。考生使用该平台不仅可估分、查分，还可以查看各大学历年录取分数、就业排行、专业薪酬排行和系统智能推荐供参考的合适志愿。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 即将开始。 是来自陈明在《幸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我要找到你》，作曲方面是陈耀川。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当年2003年李健单飞的第一张专辑的一首歌，叫做《绽放》。在这首歌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李健在单飞之后呢，希望找到另外一片天的感受。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